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将于明天上午10点在京举行。 近明两天交通管制期间，多种交通方式保障市民前往北京站搭乘火车。 93纪念活动当天，京城天气晴到多云，空气质量良好。 9月1号到5号，市属公园实行入园安检。 密云水库蓄水位达到入汛以来最高。 国内油价迎来年内第9次下调，北京92号汽油再降1毛。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华社消息，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当天上午10点，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纪念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发表重要讲话并检阅部队。届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将进行现场直播。人民网、新华网、中国网络电视台、中国网也将同步直播。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中国国民党前主席连战日前率台湾各界人士访问团来京参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昨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会见了连战一行，中共中央台办主任、国务院台办主任张志军一同会见。郭金龙亲切回顾了与连战历次会面的情景，并简要介绍了北京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对连战及台湾各界人士关心支持京台交流合作表示感谢。他说，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两岸一家亲、共圆中国梦、四个坚定不移等新理念、新要求，积极为台湾同胞来京旅游观光、求学创业创造良好环境。希望台湾各界人士与我们携手，共同推进京台各领域的交流合作，维护两岸同胞的共同福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努力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目标不断迈进。傍晚时分，雨后初霁，西山映照下的北京城美丽如画。郭金龙、连战与台湾各界人士一道，兴致勃勃地欣赏了天安门、长安街和故宫美景。在京期间，连战一行还参观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宋庆龄故居和国子监等。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张工、戴军良参加会见。 新闻广播消息，93纪念活动期间，本市相关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临时交通管制期间，在北京火车站等重点地区将加大地面公交和出租保障措施，为市民前往北京站乘车提供有力交通运输保障。为方便乘客前往北京站乘车，为大家提供以下温馨提示。地面公交日间线路可以乘坐途经北京站地区的20路、25路、29路、39路、52路五条日班线路抵达北京站，可通过地铁4号线、5号线、7号线和10号线4条地铁线路换乘这些线路。夜班线路途经北京站地区有夜17路、夜19路2条线路，其中夜17路绕行崇文门外大街、朱市口东大街，增发北京站东到北京南站车次；夜19路增发北京站东到北京焦化厂车次。北京站和西客站之间的专线车将根据客流变化及时增发摆渡车次。出租汽车方面，乘客乘坐出租车可以由南驶入北花市大街，经崇文门东大街、北京站西街驶入北京站，或由建国门二环主路西行到北京站前街抵达北京站。交通运输部门组织多家出租汽车公司安排先锋车队、党团员、的士之星和优秀驾驶员组建运输保障车队。 新华社消息，北京市气象局昨天下午发布九三纪念活动前后天气情况，经与在京气象部门各单位会商，预计天安门地区今明两天受高压脊控制，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出现降水的可能性小。白天气温25到30摄氏度，夜间气温18到21摄氏度。其中三号上午气温较高，紫外线照射强度强，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和防晒。另外，四号和五号本市将有一次小到中雨天气过程，预计雨量为8到20毫米。目前北京仍处于汛期，天气复杂多变，气象部门将密切关注天气形势变化，及时提供气象预报服务信息。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昨天发布的预报显示，昨天和今天本市受高压影响，扩散条件持续有利，预计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为一级优，九三纪念活动当天预计本市空气质量为二级良，四号和五号空气质量也有望继续维持优良水平。 我们重返当年战场，用声音再现历史。 我现在在哈尔滨731罪证陈列馆，这里记录了日军。 我在腾冲灼伤墓园，为那些长眠在此的中国远征军。 我在北京死亡工厂的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 我现在是在广东东莞东江纵队纪念馆，当年这里是华南敌后。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联合制作，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 密苏里号刚来的时候，船头是对着外面，因为我们舰上会举行庆祝会，不适合开心的仪式。那后来我们就把船转过来。 这是密苏里号战列舰纪念馆中华区销售与市场营销经理张淑芬站在密苏里号战列舰纪念馆上，指向不远处的亚利桑那号纪念馆，向记者讲述的。在夏威夷珍珠港，白色的亚利桑那号纪念馆和灰色的密苏里号战舰纪念馆相互守望，它们分别代表着太平洋战争的开始和结束。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李玲的报道。 让历史告诉未来。 位于美国夏威夷的珍珠港是太平洋上的主要交通枢纽，二战期间日本为了夺取更多战争资源，策划了珍珠港突袭。1941年12月7号，350多架日本飞机对珍珠港海军基地实施了攻击，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炸沉了4艘战列舰和2艘驱逐舰。当时停泊在珍珠港的亚利桑那号战列舰也被击中沉没。第二天，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表了著名的国耻演讲，美国宣布加入二战。有传言说，珍珠港事件是美国为加入二战的阴谋。美国此前已获知情报，对此军事专家李克峰认为， 所谓美国有情报呢，是说美国呀一度破译过日本的外交密码，这个推论是有漏洞的。首先呢，作为日军这么重大的战略行动，它是在战争发起的第一枪，因为它是从本土出击的，这道作战命令就直接是人对人，这么重要的命令不会走无线信号。第二一个呢，美国是一个商人立国的国家，美国人本来是想在43年、44年欧洲打烂了再参战。但是没想到的是呢，日本熬不住了，就先于美国的作战计划对美突袭。 亚利桑那号战舰至今也没有打捞。太平洋地区二战历史国家纪念遗址首席讲解员艾比瓦恩斯介绍，当时亚利桑那号被直接击中，受损严重，船上的尸骸由于爆炸已经面目全非，无法分辨身份，官方决定原样保留。1941年以来，沉没的亚利桑那号一直在漏油。有人说那是亚利桑那号的眼泪。亚利桑那号对于美国，对于今天来来往往的游客有着怎样的意义？军事专家李克峰说， 一个国家在和平时期，你当时疏于防范，突然遇到袭击的时候呢，就非常惨，这对美国来说是永久的教训。另外呢，美国和日本啊，在侵略亚洲方面原来一直是勾结的，美国人挨的这个炸弹也就是他们送给日本的废钢铁和汽油做的炸弹嘛，至今仍然他还在勾结，就这个教训不容易汲取。 随着日军在亚洲和太平洋战场失败，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1945年8月15号，日本昭和天皇录制的终战诏书对外公布，宣告日本正式投降。同年9月2号， 标志着二战结束的日本无条件投降签字仪式在停泊在东京湾的密苏里号主甲板上举行， 整个过程只有23分钟就结束世界上最血腥的战争。 密苏里号战列舰纪念馆中华区销售与市场营销经理张淑芬带我们来到密苏里号的甲板上，当年签字仪式所在的位置现在用一块圆形铜制纪念牌标注着，纪念牌旁边的玻璃展示台上陈列着两封原版大小的签字书复印件和麦克阿瑟上将的签字笔复制品。密苏里号战列舰纪念馆文物处长麦克威登巴赫向我们介绍了当年发生在签字书上的一个小故事。 其中一封签字书由于加拿大代表签错了位置，导致四个国家代表都写错位置，签错的国家代表名字划掉，改成了正确的名字。 现在密苏里号纪念馆每年大约接待50万到60万游人参观，比较特别的是纪念馆还有老兵志愿者导游，我们也采访了其中一位81岁的老兵乔治米德。 我1952年服役期间第一次出行就是在密苏里号，因此退休后来到密苏里号做志愿讲解员。 珍珠港事件及太平洋战争对于我们有着怎样的思考？军事评论员宋小军认为， 过了70年之后，整个世界格局发生了变化，这种国强必霸的逻辑已经不能再行得通了，大家还是要互利共赢，寻找一个更好的和平环境，而不能再走军国主义的老路。 刚才您听到的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本节目特约顾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李荣。 新闻广播记者靳旭报道。九三纪念活动即将到来，预计市属11家公园内的20处红色教育基地、抗战纪念遗迹和各项主题展览将迎来参观高峰。九三假期，市属11家公园和中国园林博物馆全都成立了现场游园指挥部，对重点景区实施24小时监控。各单位还将增派人员设置提示牌，采用定时广播引导游客有序游园。另外，11家公园还将增加窗口、临时售票车61处，保证高峰时段售票窗口全都开放。颐和园、北海、香山、天坛等7家公园的著名景区景点、室内展区门区、园林岛屿、游览坡道等处设置了31条游览单行线，遇到游览高峰会分时分段开启。 9月1号到5号，市属11家公园的43个主要门区将对带包的游客进行开包验视。中山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实施人物同检，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你好，请接受一下安检。 一号早晨，记者在北京植物园南大门看到专业安检员对带包的游人实行开包检查，遇到水杯、水瓶，要求游客喝上一口，并用手持安检仪对部分游人进行身体检查。北京植物园宣传负责人陈宇介绍， 从9月1号到9月5号期间入门呢需要安检，我们主要是在东南门和南门两个门区安排了安检的工作人员，管制刀具、易燃易爆物品、打火机之类的东西呢现在都是不让带入园区的。 一般情况下，安检员20秒左右就能检查完一位游人，接受安检并没有对游客入园造成很大的影响。 为了安全，这可以理解，没有什么。 我觉得还是挺好的，毕竟说易燃易爆品的话，它会影响安全，所以我很赞同，玩的心里也踏实。 市公园管理中心安全应急处处长史建平也来到北京植物园安检现场了解情况。对于健身用的保健、日常饮用的酒水能不能带入公园的问题，石建平解释说， 这些物品不在我们的违禁物品之列的，游人呢可以携带入园，但是呢对于酒精这样的一些浓度比较高的易燃品我们是限制的。 石建平表示， 安检当中呢我们逢仪必检，逢包必检，之后在11啊、今后的5.1啊等等一些重要的节假日和重要的政治活动期间，也将安排这样的临时的安检工作。常规的安检我们已经列入到13-5的规划当中，应该在今年的年底之前吧就会有确定的意见。 新闻广播消息，昨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新闻中心和北京市政府新闻办公室组织境内外记者进行了第5天的采访活动。英国路透社、北欧时报、香港有线电视等40多家媒体的50多名境内外记者参观了国家游泳中心、五棵松体育馆等2022年冬奥会比赛场馆。 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主任王慧向中外媒体介绍了北京筹办2022年冬奥会的相关情况。 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报道，最近几天京城连续降雨，密云水库蓄水量增加了200多万立方米，相当于一个昆明湖的水量，水库水位也上升到133.42米，达到今年入汛以来最高水平。根据全市气象站统计，从8月30号到昨天上午8点，本轮降雨已经为北京带来25毫米降水，这也是7月28号以来本市迎来的最大降雨过程。本轮降雨持续时间较长，密云、大橙子、纪庄、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等气象站都出现过24小时累计降雨量超过60毫米的大暴雨，但总体上雨势比较平稳。 新闻广播消息，国家发改委发出通知，决定从今天起将国内汽油每吨下调125元，柴油每吨下调120元，这也是国内油价今年以来第9次下调。具体到北京地区，92号汽油价格将由现行的每升5.95块下降到每升5.85块，95号汽油将由每升6.33块下调为每升6.22块，分别下降了1毛和1毛1。如果按照每月加油2000元计算，调价后大概节省30元。 随着沈阳到丹东高铁开通运营，北京从昨天起也首次开通了去往丹东的高铁列车，始发站为北京南站。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赵民的报道。 1号中午1:30，北京南站开往丹东的高397次列车开始检票。正在候车的李女士告诉记者，以前去丹东都是坐动车或飞机，有时还需要在沈阳换乘，现在高铁直达方便多了。 比较方便，不用倒车，不用换飞机了。 你们这个票多少钱啊？2等座吗？ 2等座位，369，还可以。 下了车就到家了。 对呀、比较方便的。 北京南站售票部门负责人康顺新告诉记者，这趟高铁沿途主要停靠天津站、唐山站、秦皇岛站、葫芦岛北站和本溪站，9月2号起每天都会开行2趟车。 这两趟车呢，应该说是北京南站的首发车，运行时间呢是6个小时，比那个最快的 K27次还提前了大约7个半小时左右。 记者注意到，尽管暑运高峰已经结束，但南站的客流并没有明显减少。那么随着3号放假，一些热点城市的车票是否紧张呢？康顺清介绍， 从目前看呢，这个杭州方向、合肥方向、上海方向、青岛方向、厦门、宁波方向的车票还是比较充足的。 另据了解，北京北站开往延庆，9月2号有6趟列车停运，9月3号有3趟列车停运。同时，9月2号夜间至3号中午，全市公交部分线路将绕行，地铁1号线全线停运，其他地铁部分车站也将甩站通过。北京南站售票部门负责人康顺兴提示旅客， 从目前看呢，客流量呢也是逐渐的在增大，提醒广大旅客提前出门，留出呢充足的这个安检时间。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7:18，接下来请听简讯。我们万众一心抗战歌曲70首歌唱大赛昨天启动，网友安装最新版百度音乐客户端，点击右上角方形按钮进入活动专区，从我们万众一心抗战歌曲70首专辑中选取参赛曲目，演唱并上传作品即可参赛。大赛历时3个月，将评选出人气榜和实力榜，并对前10名参赛者进行奖励。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中国电影专题展览昨天在中国电影博物馆开展，展览将持续到11月30号，9月3号中国电影博物馆闭馆一天。 北海公园、景山公园将于9月2号下午6点到9月3号中午12点闭园，12点之后正常对外开放，请游客注意，由此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中国园林博物馆昨天开始实行实名制入馆，观众朋友需要携带本人2代身份证或者其他有效证件到票务窗口进行验证，领取免费门票，并且安检之后入馆参观。 为期62天的暑运已经结束，暑运期间北京铁路局共发送旅客5474.8万人，其中北京地区共发送旅客2637万人，同比增加854000人，增幅为3.3%。 北京地铁为期两个月的暑运在8月31号结束。统计显示，暑运期间北京地铁全路网运送乘客6亿人次，全市18条地铁线路中10号线最为繁忙。 根据北京市市政市容委等多个部门联合下发的通知，从8月份到今年年底，全市范围内将集中开展户外电子屏整治工作。整治分多个阶段进行，前期主要是各单位自查自纠，本月起对不自行整改拆除的违规户可以依法强制拆除。 北京口岸近日在进境邮寄物中截获多批多肉植物、鲜花和盆景，其中从日本邮寄进境的多肉植物中首次检出了检疫性有害生物短体线虫。短体线虫主要危害植物根系，北京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已将携带疫情的邮寄物实施了销毁处理，并将收件人列入黑名单库。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一级，属于优。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王艳、秦倩，播音员赵龙、加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0.7摄氏度。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渐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沃尔沃2016款 S60L 搭载 Drive E 发动机全新上市，更尊享2年免息金融支持，首付46000，日供256元，详询沃尔沃北京经销商。 买好橱柜，我就选金牌橱柜。16年专注只做橱柜，金牌橱柜更专业的高端橱柜。 塞车拥堵，大车小车川流不息，太无常。人为剐蹭，拍照取证，报警报险，别慌张。 我是高清高品质行车记录仪，我为您全时保驾护航。 即日起投保太平洋直销车险，就有机会获得高清行车记录仪，10108888。 超过800万收听人群的优先选择，500万辆私家车主的路上陪伴，1000多位广告主的信赖，人保 一级大众 慢工减工，我们懂你，懂你想说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广告服务热线6515-0023，6515-0023。 所问及你所及，新闻热线6515-9063。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自动售餐机走进社区，解决老年人吃饭问题；东外斜街附近僵尸大巴车变身餐馆占道经营。好，下面是详细报道。今年6月发布的2014年度北京健康白皮书披露，目前在北京户籍人口中，每5人就有1名老人，老龄化的加剧也凸显了老人吃饭、出行等基本问题。目前，在朝阳区安华里社区出现了几台养老自动售餐机，这些机器如何使用，老人们的反馈又如何呢？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9月1号上午10点，记者来到朝阳区安华里社区居委会，在这里的爱心超市里放着2台机器，样子有点像地铁商场内的自动售货机。机器的上方写着智慧养老服务终端，社区里几位大妈专程赶来向工作人员咨询这台机器的情况。 就每天就是这15种，你愿意选15个菜， 你随便选， 过一阵是不是还换 了？来，我们一般一年都一换，没问题。 一周一换， 这个菜单出来之后呢，如果哪个菜， 尤其家里有老人呢，特别方便。 这边3位大妈还在研究着这台机器，另外一边70多岁的李奶奶已经办好了卡片。 我看您是刚办了这个卡是吧？ 刚办的。 觉得怎么样？对这个了解啊？ 很需要，正好解决老年人需要解决的问题。 安贞街道为民服务热线工作人员说，老人只用拨打热线电话就能够订餐了。 明天吃饭，今天必须打电话。我们 一天， 一刷卡，昨天打的电话订了什么餐，自动就出来了。 记者也拿到一份9月7号到13号的营养套餐菜单，一共有15种餐可以选择。其中最贵的土豆烧牛肉三菜组合售价为16.5块，而一份肉酱烧茄子面的价格在7.5块。当然，涉及食品，我们都会关心安全问题。 这里有0到4度的臭氧消毒啊，当然我们有那些做中央厨房的，全部满足 QS 认证的那种企业。咱北京一共就2家，必须得这2家里选。 这一项目是一家养老服务企业与安贞街道合作开展的，目前仅在安华里社区居委会的爱心超市和附近的金客隆超市安装调试，今后还会有进一步的推广。技术的发展在不断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当年轻人越来越习惯于新式的手机、电脑、穿戴设备时，老年人也应该享受到技术发展带来的便利，电话订餐、就近取餐、安全用餐。希望越来越多的技术能够应用到养老服务当中，给老人创造一个温馨便捷的居家养老环境。 有市民向新闻热线65159063留言说，在东外斜街公交站附近人行道上，时常有一辆没有牌照的大巴车占道停放，内部竟然被改装成了餐厅，无照经营，桌椅餐具一应俱全，而且不少顾客来此光顾。 四零幺路这个东子外斜街这个公交站，在这个人行便道上现在停了一辆这个僵尸大巴车，就跟那普通的旅游大巴似的。那便道啊大概有3米宽，他一下占走2米多。这便道上有盲道，他把盲道完全给占上了。这个玻璃上啊贴这个红纸，写的是的士餐车，附近有好多这个出租车就停靠在这个马路边上，的哥就上那的士餐车上吃饭。他把这大巴车里边结构给改造了，也有桌子椅子。那我问我你都什么时候营业啊，他说我早上10点半一直到晚上6点，他说这个晚上不开走，就停在这儿。 热心编辑将大巴车占道停放的问题反映到管辖该地的东外交通队，队员表示， 我们过去看一下吧，因为这个地儿是对交通有没有影响，造成堵塞没有，我们是从这个出发点去给我管的。如果属于国家正式道路，去交通队管；不是属于国家道路，没有验收合格的，没有地名的，或者是什么地方，就由归城管。 左家庄城管队的工作人员表示，曾经对该大巴车数次查抄，也对经营者提出过警告，今后会对相关区域加强巡查。 因为刚才我出去转了一圈，您说大巴车我看见了，但是他没，好像没有经营。我也之前超过他几次，他老是不固定，他反正就是很打时间差吧。他这僵尸车吧，我们因为没有权利把他车拖走，交通那块看，比如说也没牌照，又是那种僵尸报废车，应该能给他拖走的。我们到时候再多加强巡查吧。 左家庄街道综治办的工作人员说，对于用改装大巴车经营餐馆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多部门联合执法。 我2个月前我去过这儿，听人抄过他，抄过他说不经营就走了，好像还在这儿说打邮递，你一说他就开走，过两天就回来。我昨天听了有反这事儿了，行，我关注，我看怎么去做，我再问问这几个部门看怎么联合执法，看怎么做一下这事儿。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编辑石兴瑞，主持人刘佳，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大视野》。 快帮我投票！ 你去参加选秀了？ 是工行推出的人气王活动，年底前登录手机银行，设置拉票 ID， 邀亲朋好友为自己投票，10票即可领取50元电子礼券。 详询工商银行95588。 路况信息。 车子又该保养了，少说700-800又没了， 保养还花钱，你 out 了。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满额赠送免费车辆保养，九级率充值费全免，完美。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睡得好，睡得香，早人安神液帮您忙。同仁堂早人安神液治疗头晕、失眠和健忘。 目前北京市交通委网站显示的全路网交通指数是 1.1， 是畅通的状态。 首程免50，还有充100送80，再送1000元接送机礼券。没错，坐神州专车不止安全还更便宜。 我是吴秀波，专业司机，专业车辆，要安全我只选神州专车。 农行推出易商管家电子商务服务平台及商品在线销售，订单多渠道支付，供应链商城运营，财务管理为一体，为企业提供定制化电子商务金融综合服务。 详询9599中国农业银行。 交通银行大额存单8月28日至9月8日，30万起存，利率基准上浮40%，3个月、6个月、1年、2年、3年期，多期限选择，固定利率，安全性高。详询95559交通银行。 7月18日起，遇见好书百设万种图书优惠大联展惊喜亮相，北京图书大厦、王府井书店、中关村图书大厦、亚运村图书大厦购展销图书满100赠50，满50赠20购书券，暑假赶快行动吧！ 汇聚人道力量，博爱温暖京城。